第七个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依，瓦钵法器，自然出家，守道清白，凡行高远，慈悲一切。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是八大人国经里面呢，属于第七条。咁啊，呢个第七条就叫做出家就凡行国啊。就是行菩萨道者，固然在家人呢亦都可以，但是应该呢就最好呢是出家修呢个清净梵行，所以始终呢就叫做出家是梵行觉。个第七条我哋所觉悟嘅呢，咁啊觉悟啲乜嘢啊？个五欲就是过患啊。五欲咁啊，一种呢就是叫做财色名食睡。咁啊，呢五种嘅欲望啊，系为一般世俗人呢所追求，亦都系为一般世俗人呢系所中意噶。嗱，咁啊，一般世俗人有几多个唔贪财？有几多个唔贪色呢？亦有几多个唔贪名，亦有几多个唔贪食，亦有几多个唔贪睡眠舒适呢？咁所以呢五种啊，唔好话具足，固然呢个过患大啊。即使我哋追求系一种、两种咧，佢呢个过患都已经系好大噶啦。咁另外一种呢就叫做色声香味触，就是对于外面的情景呢，所谓种种的颜色啦，种种的音声啦，种种的香气啦，种种的味道啦，种种的觉触要柔软啦。咁呢啲呢亦都系一般世俗人呢系所追求。咁啊，唔论啦，你边一种个五欲，凡系有呢个欲望去希求啊，呢一种财色名食睡，或者咧系色声香味触啊，佢嘅后果咧就好大，佢个过处系好深嘅，所以咧，凡系一个修道嘅人。对于呢个五欲境呢就唔好过分啦去追求。嗱，我哋如果唔想啊对呢个五欲境过分去追求嘅呢，我哋最紧要呢就係持戒啦。若果我哋唔持戒，对呢个外境呢就会追求，因为呢係睇唔开，亦都呢係放下，所以被呢个五欲境呢係转咗去啦。嗱，咁如果我哋能持戒者，呢、这个人真係能持戒呀，咁佢就凡事呢佢都睇得开啲，放得下啲，每一种事情呢佢都冇咁多啦佢追求去贪爱。咁所以我哋持戒呢就可以将呢个五欲境呢係制止，唔好过分嘅追求呢个五欲境啦。佢话虽为即俗人就不染世乐啊。咁如果行菩萨道者呢，好多亦都在家行菩萨道啊，咁佢未有出家，所以佢一个世俗人。嗱，现就话虽咧就系虽然啊，佢做一个世俗人，未有出家，但系由于佢深受呢个佛法嘅熏陶，受呢个佛法嗰种嘅熏染啊，佢在做 而不染俗，在尘而不染尘，所以佢不染世乐啊，佢唔会沾染咧呢个世间嗰啲名名利利嘅乐境。嗱，咁啊，于中咧，头先我哋讲过，你想唔追求嗰啲人世间嘅欲境啊，我哋最紧要嘅就系持戒啦。嗱，咁啊，出家者就系有出家者嘅戒。咁啊，如果你冇出家，为一个世俗信奉发菩提心嘅咧，你首先啊就要持呢个五戒啦。嗱，今日五戒在佛教嚟讲咧，系最基本嘅戒法，亦都可以讲任何一个学佛者咧，你在未曾出家受出家戒之前，我哋应该咧就要守持呢个五戒。嗱，今日五戒对于我哋中国人呢种礼教嚟讲咧，咁啊亦都咧好适合嘅。嗱，旧时我哋儒家即系孔老夫子嘅学术，亦即是系我哋中国嘅文化，就系提倡所谓仁义礼智信，就系做人呢一种嘅道理。我哋做人要有一种仁爱嘅心，要有一种仁慈嘅心咧去对人。咁啊，等于我哋个佛教里边咧，就唔好杀生啦。嗱，咁我哋唔杀生唔食肉，咁啊，当然同时都放生啦。咁啊，或者响呢个美国咧就好少，响我哋亚洲尤其是香港啊，咁啊放生咧系最多人放嘅，因为香港买嗰啲海鲜又容易啦，你买到之后呢个放咧亦好简单。佢呢个卖鱼嘅人咧，佢可以俾埋嗰只船你啊！你喺个船上里边一面做呢个放生嘅仪式咧，佢哋一面咧就将嗰只船驶到佢呢个大海嘅中心。咁啊，等你呢个放生嘅仪式做完啦，咁啊，佢只船就停下嚟，你就大家咧分开啦，你又放啲，我又放啲啊！咁啊，嗰啲鱼咧都有声噶。我哋每每放到嗰啲大条嘅鱼咧，佢真系放个落海咧，佢唔会即刻走啊。佢就只氹氹转咧，绕住嗰只船咧几圈，卧高个头咧望下你啲放生嘅人，即系好似佢有一种心理，佢应该咧俾人捉咗买佢汤，买佢杀。但系家下你哋咧。将佢买咗落来，唔单话唔劏唔杀佢啊，你仲将佢放翻落个大海，咁呢种啊真系无所报为嘅布施啊，咁啊令佢咧得到咧呢个心灵上嘅安慰啊，冇咗俾人家地咧去劏、去斩、去杀同埋煎煮咧嗰种嘅忧虑。嗱，讲我哋对畜生嘅尚且如此，我哋对人啊，所谓行菩萨道者啊，我哋尊敬对方，都如同尊敬佛菩萨一样啊，都系显示自己嘅慈心。所以第一条唔杀生啊，就系我哋儒家中国嘅文化咧，属于呢个仁爱啦。咁第二，如果唔好偷渡，我哋都仲要讲啲道义，或者呢係布施，或者对方有困难，无论呢佢因为钱财困难又好，就因为欠缺人手做事又好，我哋或者帮佢个财，或者呢帮佢个力啊，令佢呢解决困难。咁啊，呢一种咧唔偷盗，仲反而重于呢个道义啊。所谓疏财仗义，就系我哋孔老夫子咧呢个道义啦。第三咧 就唔好做呢个邪淫。所谓非礼勿言，就非礼勿视啊，非礼都莫为，非礼都勿做。凡系唔适合呢个礼法，而有乖背我哋呢个人嘅伦常嘅，我哋都唔好去做。所以不邪淫就系属于我哋孔老夫子咧呢个礼法啦。嗱，咁啊第四，如果我哋唔讲大话，唔恶口伤人，唔去咒骂人，或者唔讲嗰啲个花言巧语啊，咁啊呢个人就有呢个信用啦。所谓一言九鼎啊，你点样揾呢个大只嘅人去追咧，都追佢唔翻嘅。佢讲一句就系一句，咁啊即系孔老夫子呢个信用啦。嗱，所以旧时做生意又好，我哋人与人之间相处又好啊，所谓闲话一句，我哋大家咧唔使签咩嘢合约嘅，啊，亦都唔使去律师度签字嘅，我哋大家咧讲个信用，我哋每做一件事，话明三日做完，咁啊真系三日咧就做好，会交货俾你，从来咧唔会啊。所谓的拆烂的，就不像今时今日呢，有阵时个律师楼签了合约的都会反悔的。所以这种呢不讲妄语，就是这个人有信心，有这个诚实，人人对他都信得过。那么第五呢，如果不喝酒，我哋嘅人嘅智慧咧就系清醒啦。嗱，本来饮酒，其实咧酒啊就唔系话杀生嘅害命，酒咧就系用啲谷米啊，用啲花果咧去酿制而成嘅。但系由于酒啊饮得多咧，会乱性啊。咁啊，乱咗性嘅人就系愚痴啦。咁啊，所以我哋一个修道嘅人咧，就唔好饮酒，保持咧我哋呢个头脑要清醒啊。咁啊，好简单，好似美国每一次大选啊，无论选省长又好，选总统又好，嗱，咁啊，嗰人咧一定由朝早啊。开始投票之前，咁啊，全个美国都唔准买酒嘅，一定要等到五点六点以后啦，当地嘅时间啦，五六点钟啦，所谓投好票啦，截止啦，咁啊先至准咧再买翻酒。咁点解要咁呢？就系等嗰啲人啊有呢个清醒嘅头脑，我哋嘅选一个啊。是为国家，是为这个民众谋福利的领导人，就不要喝了酒呢糊里糊涂乱投一票，变成你有误国家，亦都有误这个大众了。所以喝酒呢虽然不是杀生害命，由于酒啊它会乱性，酒呢会令人家的这个神智啊不清醒。我们一个修道人，求自己有智慧，求自己的头脑啊是清醒，都尚且来不及啊，我们还怎么可以去饮酒呢？所以戒经里面讲啊，他说如果伸只手你拿一个酒器啊，或者是酒杯，或者是酒壶，总之饮酒的器具啊，你俾对方饮酒咧，你得五百世冇手啊，咁大嘅罪过，何况自己饮，以及咧系教人家饮酒咧，咁啊呢种罪过咧系更加大。所以佛在世嘅时候啊，有一次咧。 他有一位弟子正到阿罗汉的了。那他外面呢化圆，那有一次他口渴，他要化啲水，咁啊！但系对方咧就唔知道系酒啊，佢睇见有出家人嚟化水啦，佢就梗系俾佢啦，佢就攞错咗咯，攞到嗰啲酒。咁啊，呢个阿罗汉饮咗嗰啲酒咧，平时佢唔饮得酒嘅，唔系话戒律方面咧固然系唔准饮啦，但佢呢个人本身亦都咧唔饮得酒嘅，饮酒咧就会醉噶啦。咁嗰日因为唔觉意化水呀，化到嗰啲酒佢一飲呢，飲咗呢就昏昏醉呀，咁醉到碌喺呢个坑渠边，所有嘅晏昼食咗嗰啲嘢呢，通通都因为飲咗酒而呕返出嚟。咁但係呢个坑渠左右嗰啲急拐嗰啲咁嘅嘢呢，係最鍾意呢食呢啲味道嘅，最鍾意呢闻到嗰啲呕出嚟嘅嘢啦。咁所以呀，咁当呢一位阿罗汉醉到嘅时候，呕晒嗰啲飲食出嚟呢，咁嬲到个满面啦，有好几只嗰啲琴佢呀，嗰啲急拐之一类响佢个面上。咁啱啱遇到佛一返嚟，佛见到呀，就同弟子讲呀，他說你們見到這一位呢已經是正阿羅漢果，但是由於他一時不小心喝了酒醉了，他的神通呢都尚且敵不過那些琴羅那些急拐，何況還叫個降伏這個天魔外道。咁可见饮酒呢就係、一件啊好大好大嘅过患，所以修道人呢就唔应该呢饮呢个酒啦。咁唔饮酒嘅人就头脑清醒，就是、有智慧，所以五戒即係我哋在家人呢个礼教嘅五常。由於持五戒或者守呢個五常啊，就可以破除呢個五欲煩惱嘅過患，故話雖為俗人啊，佢不厭世間嘅慾樂，佢常念就三依。三依咧，我都講過啦，就我哋出家人咧，只係三件衣。一件呢就是大衣，一件呢就是七衣，咁咪一件呢就是五衣。咁如果大衣呢，印度话佢就僧伽尼，我哋中国话呢佢就大衣啊。大衣就分为九品嘅，上品有上中下，中品亦有上中下，下品亦有上中下。嗱，我哋从呢个下品先讲啦。咁呢个三品中呢，如果下品下就系九条，下品中呢就系十一条，如果下品上呢就系十三条，中间都系两条长，系一条短。咁如果中品嘅下呢就係十五条，中品嘅中呢就係十七条，中品嘅上呢就十九条。咁如果动直体呢就係三条长，係一条短。咁如果上品嘅呢，上品下係廿一条，上品中係廿三条，上品上呢就廿五条啦。所以家下嗰啲讲经个法师啊，或者寺庙个大主持方丈啊，咁佢所搭呢一件袈裟呢，咁多部分都系做呢个上品上，即系打横体佢有二十五条，如果打直体呢就系、是、四长一短。咁呢件大衣啊，系乜嘢时候用嘅呢？ 例如我哋受戒嘅时候，咁啊受菩萨戒，咁就要搭呢个大衣啦。啊，或者我哋讲经说法，或者上堂说法，咁啊要搭呢一件大衣啦。啊，或者做一字嘅主持，做一字嘅领队，做任何一种法会或者上香。咁都系咧搭呢一件啊大衣。嗱，第二咧就叫做屈多罗僧啊，中国话咧就系七衣，就你将佢打开咧，如果横数就系七条，如果直体咧就系两块长地一块短啊，就名为叫做七衣啦。嗱，咁啊七衣系咩时候用咧？例如我哋听经啦，我哋早晚做功课啦，或者我哋睇经啦，或者我哋拜佛啦，或者随众上殿过堂，原则上呢都系搭呢一件啊，系七衣。嗱，咁啊第三种咧叫做安陀回，中国话叫做五衣啊，五衣就将佢打开。咁啊，打横睇咧就五条，如果啊系打直嚟睇嘅咧，就系一长一短，咁你明白佢就五衣。咁我哋在咩情况之下系搭呢个五衣啦？好似我哋做事啦，或者扫地方啦，或者啦系做其他种种嘅家务嘅杂事啦，总之做一切事。唔系做法会，外嚟咧系做事情用嘅，咁啊就系搭呢个五衣啊。嗱，咁呢三件衣，大衣、七衣、五衣，可以讲咧，凡系一个出家人，佢都应该都要具足。咁啊，一日之中咧，有时系搭下大衣，有时系搭下七衣。如果是做事呢就是搭这个五衣啊，所以每一人呢要这三件衣呢都要搭过。那么如果去外边今晚呢赶不及回来自己的庙的啦，那么这三件衣呢都要带埋去的，是不准呢是离开这个三衣，一定呢要带埋去，所以每一个出家者啦，咁佢一初出家嘅时候啊，咁啊应该佢嘅师傅咧都同佢预备好啊，有呢个三衣噶啦。由至受戒嘅时候，咁啊一定要具足三衣一半啦。咁啊如果唔系咧，都唔收你做受戒嘅。嗱，咁啊呢三件衣。亦名为咧叫做福田衣啊，嗱咁啊，点解呢三件衣名为叫做福田衣咧？嗱，我哋嗰啲田，佢有个田基咧系拦住嘅，有啲系大块啲，有啲系细块啲，有啲系四四方方，有啲系长嘅，咁啊有啲咧系。有角形的，有些呢是圆形的，那么一块一块，那么如果在高空，那么坐这个直升飞机望下来呢，那么都挺好看的。那么田对我们的人很有贡献，如果人世间没有了那些田地，就不可以种到这个五谷，或者咧系瓜菜啊、以贡啊呢、这个生果，系供给我哋人类咧去享用。我哋人类所以能够生存，有米食，有水果食，有蔬菜食啊，呢、这个归功于嗰啲田地啊。咁啊，所以嘅田地咧系对我哋人类啊系有贡献。对我哋人类咧系有所帮助，咁我哋搭起呢一件袈裟咧， 亦复系如是啊。咁啊，带领完袈裟咧，因为袈裟里边头先讲嘅都系一块一块咁样，有大块有细块，就好似嗰啲田。嗱，咁啊，如果我哋有机会出家，能够搭起呢一件衣啊，去做呢个移法嘅法事，都系一件大功德事，系能够长养我哋嗰啲福德智慧。嗱，咁啊，假如对呢个施主呢方面讲咧，我哋在家人佢能够供养三宝，咁啊尊敬三宝啊，咁啊在在处处对于呢个珍宝咧系恭敬供养，系一件修福嘅事，就好似我哋放少少嘅种子落去呢一块田地啊。咁啊，第日收割嘅时候咧，就收成有好多啦。咁啊，所以呢个衣咧就名为叫做福田衣。嗱，咁啊，如果我哋出门或者去到个地方又冇寺庙住，等于话你要住旅店啦。无论大间细间，即系住客栈啦。嗱，咁啊，客栈当然系唔会有佛像俾我哋拜啦。咁我哋出家者咧，三件衣随身啦。咁啊，将呢三件衣搭起嚟，底下五衣，中间七衣，呢、這个大衣就摆到最高。咁啊，三件衣搭起嚟咧，就系、是、代表佛。我哋如果顶礼呢三件衣咧，就系、是、等于顶礼佛一样。咁啊，因此之故啊，我哋三衣就要随身，系代表法，亦都系代表啊人世间呢个良福田。所以现在话咧，要常常啊系想念呢个三衣，亦即是话，既然你不染世乐啦，咁啊常常想念咧，最好系能够咧。是出家去修道啦，我话常念就三衣，瓦钵就法器，嗱钵印度话佢就钵多罗，我哋中国话佢就应量器啊，无论佢个体、佢个颜色，以及佢所装呢个量度、呢个容量啊，都要如法。咁个体呢原先一般呢都係属于瓦嘅，即係用泥呢做好呢，咁咪烧成呀属于钢瓦，咁咪叫佢做瓦钵。因为瓦钵呢印度嘅热呢，用瓦钵呢就冇咁容易呢係发臭，可以得保持呀呢个飲食。所以原则上呢都是用瓦钵的。咁但是后来有一部分嗰啲老人家，咁係人都会有老㗎，咁成个出家个团体里面冇理由个个都系年轻，咁亦都有好多老人家，个出家又耐啦，咁岁数就梗係大㗎啦。咁老人家呢佢个手啊个力量唔够，有啲时个手都会震嘅，所以每每托住呢个瓦钵食饭嗰阵时，可能咧系重啲，或者有阵时辣到个手，咁啊一揸唔稳啦，就好容易咧就打烂呢个斋钵啦。咁所以因此后来佛咧就系、是、准许大众。除咗呢个瓦造之外啊，亦都可以用铁，即系用呢个铁咧，系造成一个钵。咁啊，既然用铁造成啦，咁啊，即使有时失手唔小心啊，咁啊跌落地下咧，咁啊呢个钵都唔会跌烂，最多系凹的咁多嘅啫，咁就可以揼翻正佢嘅。咁所以呢个体咧，一系就瓦钵，一系咧就铁钵。 就为合法嘅。嗱，咁啊，第二讲嘅呢个颜色，咁我哋个钵啊，做成系乜嘢色咧？当然系唔可以画到佢花里花绿，亦都唔可以咧用呢个红色，就应该咧系一种啊深嘅咖啡色，系为咧最愉快。嗱，咁啊，第三咧就讲佢呢个量啦。量呢就是睇下我哋每一个人佢呢个食量啊係幾多，咁佢做呢个钵嘅时候呢佢亦都唔需要太大或者唔好太少啦，就諗住自己能食幾多嘅，咁佢做呢个钵嘅容量呢亦都係差唔多佢自己呀所要食呢呢个份量咁大细，咁就明白呢个量亦都如法咯、哦。嗱，咁啊，以上呢个三衣同埋一个钵啦，系一切出家人咧所应当要具足嘅。嗱，咁啊，我虽然都几十年噶啦，但系我最初受戒嗰个钵咧，应该都有四十几年噶啦，我到家下都仲保存，到家下都仲喺度，有阵时用起嚟咧。好似参加戒期啊，咁啊要用咧，亦都可以咧拎去用，系每一个出家人咧应该要具足嘅。嗱，咁啊出家人呢、這个三衣一钵啦，就系、是、象征着一个出家者佢呢个庄严嘅戒律，能够咧成就众生啊。这个无上的福田。那么如果一个在家的信徒他能够时时念这个三衣瓦钵，就等于说他学习啊这个出家者的威仪律行。所以他虽然呢做这个世俗人，但是不同于世俗啊，虽然在这个尘世间佢亦都有呢个超出尘世间咧，嗰啲咁嘅思想。所以清朝啊，咁有一位咧，佢哋顺治皇帝，咁啊，佢曾经咧，佢就讲过一段话，佢话天下丛林都泛似山，个钵盂到处都任君餐。是黄金白玉非为贵啊，都唯有袈裟披最难。咁佢呢四句话呢，咁虽然就係呢赞叹所谓呢个钵盂以及呢呢个袈裟，其实呢佢唔係呢咁简单。而是他呢是赞美出家者着起这三件衣托起这个钵，那种的威仪，那种的戒律的严肃啊，是代表一个出家者的功德。所以三宝中呢是属于这个珍宝啦。那我们跟住呢就讲这个法器啊。那法器呢，我哋一方面可以讲呢，咁除咗呢个三衣瓦钵，我哋仲有好多呢呢个日常嘅用品嘅，好似装水个露水囊啦，或者呢係补衣服嘅呢个针线啦，或者呢个剃头刀啦，或者呢个色像啦，或者呢个方便铲啦，嗱咁呢啲都系出家者咧一般所应该你要具足有嘅法器。嗱，咁啊其次咧，亦都可以讲话，例如我哋唱诵嘅时候，好似其他嘅当子啊、引磬啊、木鱼啊，咁呢都系出家者啦，每每啊。做呢个殿堂佛事嘅时候，系唔可 可以缺少咧一种嘅法器嚟噶，所以叫做咧系法器啦。个自然出家就手道清白啊，嗱，自然出家就话佢呢个志向，佢呢个心愿咧，佢中意咧去做一个出家人。嗱，咁啊出家睇来咧，好似啊好多人都唔中意去做出家人，无论男众或者女众。其实呢，就算你想出家，亦都唔系咁容易咧，有人咧肯收你，因为能够出家者系一件大丈夫嘅事。唔是一般啊，普通人所能做得到得地啊，亦都唔是所谓做官做大人呢能够做得到啊。真能够发心出家的啦，这个真真正正啊是个大丈夫。那么根据我们的法例呢，如果未满20岁，等于说未成年啊，是不可以出家的。那么你出家的时候，假如你的父母是不喜欢你出家的呢，那么我们的亦都不随便收你的。那么所以出家呢是真真正正啊，你要看得破，要看得下，真的万语都放低啊，先至可以出家。但是一般的通常人，他误会了这个出家，所谓一系就说啊，他梗系打不破这个情关啦，咁就出家啦。啊，咁又或者呢，可能生意失败啦，所谓捞到化啦，心灰意冷啦，就佢出家。其实这种想法呢，都是一般人啊不明白这个出家的道理啊，咁啊乱猜就乱想就乱咁测度。我哋旧时呢，咁啊好多小和尚出家㗎喎。咁啊我都系16岁啊。你话以古一代，唔系话近代。咁啊当然啊几十年前呢，真的16岁啊，这个管教这个家教咯，好易嘅。有咩有所谓男女关系呢，根本就唔准谈，就系读书啦，都好少有男女同班嘅，女班一系就男班，好少咧有混乱嘅。可以讲嗰个年代嘅10多岁嘅小朋友咧，都是很清静，好像一块白纸咁嘅，冇乜嘢染污嘅，咁就点可以话谈得到啊？咁咪因为情爱失败而出家呢？嗱，咁至于话做生意，咁啊10多岁嘅小朋友啊，除非啊天生噶啦，如果正常嚟讲咧，即使你个老豆有大把生意做，或者大把工厂啊，好大嘅机构，但系都唔会话傻到啊，俾一个10多岁嘅小朋友自己嘅仔女啦，去打你呢一盘生意啊！10多岁仔识得乜嘢？嗱，咁啊，当然亦都唔谈到话咧，因为生意失败而出家啦。咁所以呢一半咧，都是世俗人不了解这个出家者那种心愿，所以乱下一个批评，差不多那些不懂得的人呢，那他请教你大师啊，你出家几多年啊，由我10多岁出家了，哇哇，你10多岁出家加20多岁的咯，那你咪20年，那么最初你为什么成分出家呢？他根本啊，他就不讨论你个学识，佢亦都唔讨论你咧有乜嘢修养啊！佢总系问你点解10多岁嘅细路仔啊，就佢出家？呢啲都系完全咧 是外行人啊想这个外行人的思想。其实如果从根本上来讲呢，他这个人可以出家都应该有他的善根。如果没有他的善根，是绝对呢就不可以做到呢可以发心出家。由于这个人是俗生有善根，那么既然有这么善根，这个机缘一到，或者是少年，或者是中年，或者是老年，所以他先至有这个出家那种的机缘。如果没有善根的人呢，真的你叫他出家是很难很难的。咁所以出家呢应该係一件啊好大福报嘅事，係一件呢係了不起嘅事啊。所以从前唐朝有个培优丞相啊，佢哋送个仔呢去出家。咁当个送仔出家嘅时候，佢就讲啊，佢话含悲送子入空门，他说你早晚应当的种善根，他说心眼都莫从财色染，他道心都应向是睡寒处，他汉经念佛是依师教，早向明心是报四恩，他他朝忽而成大志，你人间天上都独清尊。咁所以当佢个仔出家嘅时候呢，佢都鼓励佢呢个仔要响呢个佛门里面呢要听师教，要为大众服务，要响佛前里面做香灯，要供养三宝，要全心向道啊。咁先至呢係一个出家者呢所认为是所应做的事，所以你自然出家就要守道了。那守什么的道呢？我们早那晚都讲过，这个八正道啊是为最基础的，那所以我们要守于这个八正道，或者守于这个三十七道品，守于这个佛道。咁因为要守道，我哋就唔可以做呢个犯规嘅事。我哋守道要守得清净，所以话守道就係清白啦。唔好俾嗰啲世俗，俾嗰啲五欲呢之所染污。我哋心心念念呢都向住呢个道，所以话守道就要清白，如同呢一块白布一样啊！我哋始终呢都系保持佢咁白净、咁清洁，唔好呢俾佢有半点嘅染污去打杂。而我哋一个出家者，亦不如是啊！我哋要守于佛道，要守于法道，要守于呢个清净戒道啊！而使到我哋嘅心呢係清净，使到我哋嘅心呢冇呢个染污，而同呢个白布白纸一样呢係咁清白㗎。